破除仪仗，病人的病是，若是重的，要紧测病人。还有什么事情挂碍没有？涉事有事情挂碍在心里。需要趁病人还会讲话以前，早点把它破除，免得障碍往生西方。如病人都没有什么事情挂碍着，那么问过一次，以后不可再问。免得病人分心，忘失正念。注意，注意。病人若是疑心说，自己发心念佛，时间并不长远，又怕罪业很重。西方不晓得会生不会生，那么助念的人就要对他说："发心念佛，早持是不妨的。最要紧的是从你发心起，到临终。"不退心为准，就是你到了临终的时候，受善友开导过以后，才晓得发心念佛也是好的。佛经上说，在平常。罪业造过很多又很重的人，到了临终，受善友开导过以后，才晓得发心念佛，也可以生西方。又佛经上说。念一句阿弥陀佛，能够消除80亿大劫生死的重罪。所以，发心念佛，时间并不长远。或罪业很重，通通不要疑心。只要你一心念佛，决志远求往生西方，到了命中，必定亲见阿弥陀佛前来接引。往生西方无疑。如病人有爱恋眷属和财产的念头，那么助念的人就要对他说道："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。"是苦楚的很，老了也苦，病起来也苦，临死也苦。那种苦楚，真是讲不尽的。西方极乐世界的人。是快乐得很，永久不会老，不会病， 不会死。那些快乐真是讲不尽的。你要求生西方，又要渡你这些眷属也生西方去，同受快乐。你的这些爱恋眷属和财产的念头，是会阻碍你往生西方的，要赶快通通放下，一心念佛，让自己先升到西方。若是升到西方，那就有种种的神通道力了，诚愿再来度你这些眷属人等，个个同生西方去，同作弥陀的法眷属，永久同受快乐。从今以后，再若有心想到眷属或财产者，那么你就应该重责自己说，这个世界有这样的苦楚，那西方有这样的快乐，我为什么缘故还要这样的颠倒，爱恋眷属财产，障碍自己不能往生西方，又错误了生生世世的眷属，没有人得度。若是这样一想，以后就能一心的念佛，求生西方了。凡病人，若是疑心说，自己念佛，怎么见不到佛？有疑心，自己到了命中，不晓得阿弥陀佛是不是会来接引。那么助念的人，就要对病人说道，凡现在已得见佛或没有见佛都没有关系，设使现在还没有见佛，到了临终必定会得见佛的。最要紧的就是你自己这句阿弥陀佛，念念要现前为准，到了临终的时候，那阿弥陀佛自然在你念佛的心中显现，接引你。你也是在念佛的心中随佛往生西方。你要留心念佛，切切不可再生疑心。设使疑心一生，你的心就与阿弥陀佛的心阻隔了，障碍自己 不得往生西方。你若不生一心，一心念佛，你的心就与阿弥陀佛的心感应道交，必定往生西方。一丝一毫不要疑心。当知行人临终见佛现前接引的时候，是有早有迟的，早的或在一二日前见，或数小时前见，乃至数刻钟、数分钟前见不等。若迟的，要在行人将断命根最后一刹那，神识当离体的时候，佛才应念现前，感应道交。佛现前时，即是行人见佛往生西方的时候。凡病人在夜间或日间，或在念佛定中，或在梦中，如有见到什么恶行，或听到什么恶声，心生惊怕，妨碍正念，那么助念的人就要对病人说道：这些恶行恶声，都是多世以来被你所杀害的冤家，他们晓得你发心念佛，决定会生西方，所以特地现这种种凶恶的境界来，使你心生惊怕，障碍你不能念佛往生西方。你的心都不要惊怕它，不要看它，不要听它，专心注意这句阿弥陀佛，念念恳切至诚，不可有一念间断。那种魔鬼怨债就没有处所依立了，自然就消灭了。如或看见自己家里亡故的眷属，如祖公祖婆或父母等人来接引你去者，要晓得这些祖公祖婆、父母等人都是地狱、恶鬼、畜生三恶道里的鬼神变化起来，骗你去到地狱三恶道里受苦，你都不要理他，只管自己这句阿弥陀佛念念不可停歇，那鬼神所变化的父母等人 自然会没有了。或有看见什么天人或神人来接引你去升天或做神，你切切要谨慎。你的心念丝毫不可被它摇动，就指西方阿弥陀佛或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来接引你，那么你才去得。要晓得，阿弥陀佛亦是由你自己念佛的心所感的。你的心若是念念念佛，那西方阿弥陀佛就是在你自己念佛的清净心中显现接引你，而你亦是在自己念佛的清净心中随佛往生西方。注意，注意。